香港就不需要引进阿斯利康的这一代疫苗来香港了。因为香港这两款的暂时那两款的疫苗供应都是充裕的。都可以留意一下啦，佢哋用个字眼咧就系唔需要引进阿斯利康呢一代嘅疫苗嘅，咁变咗系咪即系会有机会，即系如果佢再有一啲嘅研发嘅时候，仲会唔会有机会再引入阿斯利康呢一个嘅疫苗咧？咁另外一点咧，寻日个委员会开咗会之后啦，亦都系话咧，如果有啲市民啊系完成咗两剂嘅疫苗接种嘅话，假如他们成为了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在满足一定条件之后，他们的检疫期就是可以由目前的14日减到14日到21日减到去7日的。不过要留意了，其实呢这个都是一个建议来的，重要待有关方面去定定究竟是否接受，同埋呢个实施的情况到底是如何的。另外即係我諗大众都会关心啦，就係其中一个嘅检测嘅机构就係华大基因啦，就被发现呢佢哋之前所检验嘅样本入面呢係有出现检测结果错误嘅情况嘅。最少呢係预料呢即係估计係可能有成28个样本呢係受到污染嘅，令到呢本来佢係本来係阴性啦，但係都验出阳性嘅。咁事件究竟会点样影响住香港嘅即係检测嘅工作呢？我哋又都系咪要再检讨啊香港而家嘅各个检测嘅营办商佢哋嘅承受能力到底系如何呢？因为呢华大基因呢每日检测成800个样本。咁专家就话呢即係其实都咁高工作量呢都有机会出现一个疲劳嘅情况。电话号码187231，对于刚才的纪念的事情，大家有什么看法呢？可以打电话来187231跟我们谈谈的。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个做平面设计师的听众电邮问萧叔叔，为什么他听英国人讲 graphic designer 平面设计师的时候，他的发音和他本身的发音有这么大的分别呢？还有怎样可以讲得似英式英文多一点？如果我们讲英式英文呢， graphic designer, there are two important things to pay attention to. Number one, when you say graphic, graphic, graphic, it's a gra, gra, gra, a,它是一个 a 的响音，它不是一个 a 的响音，所以我们不会说 graphic, 不是 graphic, 是 graphic, graphic, graphic, ok? gra, gra, gra, that's number one. Number two, when you say designer, the S in the middle is actually pronounced as a Z. It's design, 是一个 Z 音来的，中间的 S, z, z, z, so it's designer, designer, so graphic designer, graphic designer, graphic designer.Example sentence, I am a graphic designer. 好，今天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也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噶。咁啊，防疫嘅问题，大家有咩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噶。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专家，就系卫生防护中心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嘅成员林永和噶。林永和你好， 系你好， 系林医生啊。寻日咧，你哋就开过会啦。咁其中一个我谂，大家都会比较关注嘅建议咧，就系话如果啲市民系接种咗两剂疫苗，佢哋一旦咧成为一个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在满足一定条件之后呢，就可以将个检疫期呢由而家的14到21日减到去7日了。可不可以讲一讲呢个理由理据是什么？ 嗯，係啦，其實我哋都喺從外國嘅一啲數據咧，就睇翻咧，其實接種咗兩劑疫苗之後嘅14天之後嘅抗體嗰個比例啊，同埋嗰個情況，如果佢嗰個傳染病人嗰個機會率咧，係可以大大減低嘅。咁所以話咧，就即係如果我哋係即係接種一啲有效嘅疫苗，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咁到真係去感染咗嘅話咧，咁其實佢多數咧佢就會唔受傳染啦，同埋亦都唔會話因為傳染感染到嘅話，萬一係佢會傳染到其他人咯。咁所以咧就基於咁嘅諗法咧，就我哋有個方向咧，就係可以話即係將佢嗰、那個如果是有一個密切接觸之後呢，因為他其實都不會說受感染，同埋亦都不會傳染給其他人呢，所以可能呢就可以將那個檢疫那個時間呢就會減低啦、例如是減到7日，甚至乎減到不用這樣啦。那這個做法呢在其他國家呢就都有些開始有些這樣的先例啦，譬如以色列啊、美國啊那些都有一些這樣的講法啦。那不過因為香港的情況呢，那暫時呢個接種率呢都未係咁高啦，咁同埋咧，我哋香港嘅情況咧就都會諗下咧，因為都有啲變種病毒咧開始嚟緊啊，咁我哋會唔會嗰個疫苗嗰個功效咧會打折扣啊？等等呢啲因素咧，咁我哋就變咗，即係呢個係一個方向啦嚇。咁但係即係真正實際落實去做咧，都要視乎有啲其他因素啦，例如咧會唔會話需要做一啲抗體嘅測試咧，去到確認嗰個疫苗嗰個功效啊咁樣咧。咁呢啲都係暫時咧我哋係好好有一個方向咧，係即係可能可以縮減嗰個日子啦嚇。咁但係呢個都係基於一個科學數據咧，因為真係如果打咗疫苗之後咧，係嗰個保護率咧係可以令到真係有密切接觸咧都唔會受感染同埋會傳染俾其他人咯。 但我想問點解會係七嘅？點解唔係即係十啊或者係其他嘅數字？點解會係七嘅？ 嗱，咁呢個其實係一個方向啦。其實係咪七日啊嗰啲咧都暫時我哋都未係落實去即係決定嘅。咁只不過即係起碼，如果可能係最初係14日嘅，我哋可唔可以減？譬如減到一半啊咁樣咧？咁但係即係我哋就算減短佢咧，其實都要做嗰個 PCR 嗰個測試啦，譬如可能做兩次啊咁樣去確定佢咧就即係冇一啲走漏嘅情況咯。咁我諗其實呢一方面咧就可能都有待咧要進一步去即係再細心去睇嘅嚇，咁但係即係我哋起碼都睇到有個方向，因為外國咧都係即係開始咁樣做咧，亦都係初步都有一啲成效喺度。 叫做滿足一定條件咧，其實嗰啲條件咧包括咗啲乜嘢嘢啊？係咪就係你頭先所講嘅，要再做一啲嘅核酸檢測啊，或者係抗體測試啊等等咁樣啊？ 嗱，咁可以話其實諗到嘅第一就係去接種個疫苗之後14天咧，通常我哋先至話個抗體比較穩定啦。咁呢個時間上啦嚇，第二咧就係、可能有緊密接觸之後啦，咁我哋都會做一次嗰個核酸測試啦。咁、然之後可能係而家就可能係第十日咧要再做啦。咁但係如果係縮短咗嘅，咁我哋可能第五、第六日咧就再做一次測試啦嚇。咁、第三個條件咧就係會考慮啦。而家呢個都係在討論中嘅，即係會唔會要做一啲抗體測試，去確定佢嗰個疫苗係有效咁樣啦，咁但係亦都其實仲有一啲考慮，就係每個情況咧係要唔同嘅，例如係緊密接觸嘅，原來嗰位即係病者咧係帶住一個叫變種病毒嘅，咁我哋就變咗又可能考慮得。又可能唔好話太過寬鬆啊，或者太過唔謹慎咯嚇。咁、如果你話普通一啲平時嘅病毒咧，咁我哋知道嗰個疫苗又好有效。例如如果我哋又有一啲抗體嘅資料咧，咁其實有理由相信咧，甚至乎佢完全唔使隔離咧，其實都安全嘅。 嗯，明白。另外亦都睇到咧，你哋尋日都有討論過關於孕婦咧接種疫苗嘅問題。咁其實你哋而家最新嗰個嘅建議或者睇法係點樣？ 咁其實都係公開嘅資料嚟㗎啦，呢啲咁其實睇返美國呢，因為都有一啲數據呢就啱啱喺四月出嚟啦，咁佢就睇返，因為佢哋疫情好猛烈啦，咁其實好多市民呢就即使係孕婦都好呢，其實當時佢哋諗返如果感染咗嗰個新冠肺炎呢，其實佢哋可能仲係一個 高危類別咧嚴重啲啦，甚至乎影響胎兒啦。咁所以咧，佢哋都雖然考慮即係嗰時個數據唔係太多咧，但係佢哋接種一啲伏必泰疫苗咧，或者係Moderna 嘅疫苗咧，咁其實佢哋都即係願意去接種啦。咁結果數量咧都有成90,000人咧。是孕婦咧，係接種咗疫苗嘅。咁而喺呢班孕婦度咧，咁其實睇翻佢哋即係接種咗之後個安全性啊，同埋個效能咧，都好理想嘅，即係同係一般人咧係一樣嘅。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新嘅一個即係好實在嘅資料咧，咁就變咗俾到大家咧可以參考咧。咁就因為之前咧係譬如一月嗰陣時咧，我哋都出過一啲中期嘅一啲指引啦，同埋其實外國譬如英國啊等等地方咧。咁其實都係比較保守啲嘅，一般真係孕婦嚟講，所以我哋就話即係唔係一個常規嘅建議去接種疫苗啦。如果孕婦，咁但係而家基於都有一啲新嘅數據咧，咁所以我哋就話啊，其實都係安全嘅同埋有效嘅。咁啊，不過即係如果係懷孕咗嘅女性咧，咁不妨咧就即係同你嘅婦科醫生啊、產科醫生咧去商量翻呢樣嘢咯嚇。咁基本上咧，我哋都有數據係安全有效去接種嘅嚇。 不過主要都係講緊mRNA 技術嘅疫苗，即係如果以香港嚟講咧，就係呢個伏必泰疫苗。係 冇錯嚇。 係啦，咁又另外嘅滅活疫苗就即係冇嗰個數據啦嚇。 嗱，咁其實滅活疫苗咧都唔代表話唔安全，不過因為暫時咧，因為佢嗰個資料上咧就係跟可能內地咧一啲指引咧，其實佢哋現階段咧佢嗰個藥物嗰個説明嗰度咧都係話。未夠數據咧，話孕婦可以接種。不過我哋即係相信個技術平台咧，同埋內地都有一個指引咧，其實就話如果佢係真係接種咗疫苗之後先發現懷孕咧，咁其實都唔使擔心嘅嚇，因為其實都相信嗰個疫苗係好安全嘅。咁不過我相信喺嚟緊呢幾個禮拜咧，可能都會有啲修改都唔出奇。咁啊，其實大家都知道咧，可能孕婦接種呢個疫苗咧，即使係滅活疫苗咧，其實都係安全有效嘅。不過現階段咧，暫時就未去到嗰一步咯。 另外一個就係你哋討論過阿斯利康嗰隻疫苗啦，咁你哋就即係都話咧係留意到其他嘅研究咧就話佢被指啊同一啲罕見嘅血栓嘅不良反應可能有關，咁所以就話即係香港係唔需要引進阿斯利康呢一代嘅疫苗喎，咁其實你哋嗰個考慮又係點樣嘅咧？ 咁首先我哋香港就你可以話好好，就係有兩隻都幾有效同安全，即係嗰個保證嘅疫苗提供啦，亦都有足夠嘅數量全港市民接種啦，咁所以即係首先我哋有足夠嘅疫苗呢，理論上即係我哋最初梗係即係可能即係比較大包圍呢，甚至乎我哋三隻疫苗去睇下到時邊一隻即係真係嚟到香港咁，咁而家嚟到兩隻，我哋都好充裕嘅供應之後咧，咁又睇到全球咧好多地方可能都唔夠疫苗啊咁樣咧，咁其實變咗我哋咧可能嗰個需要即係第三隻呢個疫苗咧，就第一就比較少啲啦，咁所以可以話噴遲啲，或者即係變咗我哋都可以話唔要啦嚇。咁第二咧就都基於個數據咧，咁其實我哋都睇翻即係。都始終呢、這個所謂血栓嘅副作用咧，咁其實都係100,000至到1/250,000分之一，即係其實都基本上係好罕有嘅嚇。咁不過即係都有一個傳疑喺度嘅時候咧，咁我哋亦都等緊佢哋，其實有關方面都係一路喺度做研究啊咁樣咧。咁況且我哋又有足夠嘅疫苗喺度咧，咁變咗，既然有選擇嘅，咁我哋可以話即係建議咧，就係暫時我哋都唔需要呢個疫苗咯。 係，我留意到用嗰個字眼咧，就話無需引進阿斯利康呢一代嘅疫苗咧嚟到香港嘅。咁即係撇除嗰個數量供應係咪足夠啦？即係唔要呢一代嘅阿斯利康疫苗。咁如果譬如佢有下一代嘅疫苗，咁又發現其實佢可能即係冇咗引發血栓嘅不良反應啊，或者比率更加低嘅時候，咁會唔會亦都可以有機會係再引入呢一隻嘅疫苗咧？ 嗱，咁我哋都係跟最新嘅科學數據啦。咁如果你話一路跟進嘅時候有一啲改動嘅，咁我哋都會希望可以提供到一個最好嘅選擇俾市民啦。咁如果你話阿斯利康疫苗嚟講， 是可能即係第日對變種病毒啊，或者有一啲我哋了解清楚嘅情況啦，對血栓係對一啲後生嘅人士，或者係有食一啲荷爾蒙補充劑嘅人士先至會有，或者有啲咩其他嘅情況，或者東方人係有啲唔同嘅，咁我哋呢啲都係有待一路去跟進啦。咁不過去到下年，可能係其實有第二代嘅疫苗咧，就唔係講緊呢啲我哋而家已有嘅疫苗咧。咁所以其實一路我哋都會跟進，希望可以與時並進去，即係提供一啲最好嘅一啲安全有效嘅疫苗咯。 嚇！但係之前亦都曾經有討論過，你係咪需要引入第三劑疫苗噶嘛？即係其實你哋而家睇完個數量之後，你就覺得都冇乜需要引入第三間廠嘅疫苗嚟香港啦，係咪咧？ 可以咁講啦，因為我哋而家譬如知道復必泰嘅疫苗啊，都越嚟越多一啲數據係即係有效同埋安全，對變種病毒亦都係有一定嘅功效嚇。咁科興嘅疫苗咧，亦都係譬如喺智利咧，我哋都有啲好理想嘅數據咧，去到減低個入院率啊、死亡率咁樣，咁亦都開始有再陸續有啲新嘅資料。咁所以我哋都其實都揀咗兩隻即係比較理想嘅疫苗咧，咁啊其實另外嗰隻既然有啲疑問嘅時候咧，我哋就不如咧就用翻呢兩隻先咯。 嚇，仲有30秒，關於你第一個建議啊，如果佢打齊兩針疫苗咧，一旦佢成為密切接觸者咧，個檢疫期都可以縮減咧，你哋相信呢個會唔會成為咗提供市民接種疫苗嘅誘因啊？ 咁我諗其實呢個只不過基於一個科學嘅解釋，因為接種咗係真係對個人嚟講咧係一個減少嗰個發病啦，同埋嗰個傳染性咯。咁至於點樣去發揮咧，咁其實都要有待下一方面咧，我哋再討論。 好多謝你，林永和醫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宗系本地感染，感染源头不明；其余8宗输入病例，有3宗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新增的唯一1宗本地个案，患者是一名住在海怡半岛十座的23岁女子，她在葵涌工作，公司职员需要强制检测，紧密接触者要检疫。8宗输入个案分别来自荷兰、印度、菲律宾和印尼。警方前年7月在荃湾德士古道一座工厦的单位破获炸药工场，搜出大约1公斤具高度爆炸性的炸药，拘捕香港民族阵线成员卢日新。他早前承认制造炸药意图危害生命或财产罪，今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禁12年。29岁的被告卢日新原先被控一项非法管有爆炸品罪，后来被改控制造炸药意图危害生命或财产罪。法官陈庆伟判刑的时候指出，案中涉及的炸药有可能对人造成严重伤害、潜在危险和刑责，甚至比1997年重返叶继宽管有2公斤炸药的案件更加严重。法官相信叶继宽当年只是求财，但是被告是要影响特区政府以至是特区的稳定，最终将案判处与叶继宽案相同的18年刑期，考虑到被告认罪，扣减1/3刑期，判处被告监禁12年。政府公布，大角咀海帆道一幅由两部分组成的政府用地，批予中央驻港国家安全公署，以设立永久办公室和附属设施。有关用地邻近南昌公园，政府说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去年7月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8条成立。香港国安法第61条定明，特区政府有关部门需在驻港国家安全公署依香港国安法履行职责的时候，提供必要的便利和配合。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将会依据香港国安法及相关香港适用法规推展这一项的建筑工程，并承担所需费用。警方拘捕一名42岁男子，涉嫌前日下午在大围新翠村企图强奸一名13岁女童，正被扣查。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嘅。咁头先咧就同大家倾过啦，就系卫生防护中心咧辖下嘅科学委员会咧，佢哋寻晚咧开咗会，就有一啲嘅建议嘅。咁其中一个咧就系话，如果啲市民啦系接种咗两剂疫苗嘅话，一旦咧佢哋被列为一个嘅紧密接触者咧，喺满足咗一啲条件之后咧，都可以将佢哋嘅检疫期由14到21日咧减到去7日嘅。嗱，咁啊，其实亦都即系值得留意啦。较早之前咧，政府亦都系打算咧推出呢个疫苗气泡。咁最主要就系同一啲嘅食肆啊或者系处所啊，佢嘅营业时间啦，同埋咧佢每台可以坐到几多人咧，系拉上关系啦。咁啊，特别就系咧，如果啲食肆嘅员工系打晒两针，而茶客咧又去用即系安心出行嘅话咧，就可以咧，无论系喺佢哋即系每台嘅人数啦，或者咧喺佢哋嘅经营嘅时间上面咧，都有一啲嘅宽减嘅，有一啲嘅即系豁免咁样啦，可以即系经营长啲，经营时间长啲，亦都可以咧每台人数多啲。不过咧都要再留意，其实呢个嘅建议咧出咗嚟之后咧，喺社会上一嚟就亦都有唔少嘅声音啦，就话譬如有一啲嘅人士，如果系真系唔能够接种到两剂疫苗，而佢又系呢啲飲食业界嘅打工仔，会唔会令到佢哋系有一啲嘅困难存在咧？咁同埋咧，亦都衍生另一个问题，会唔会有啲雇主啊，会用唔同嘅方法去促使咧啲雇员一定要打齐两针疫苗，就有机会系亦都系违反咗咧打疫苗基本上系一个个人选择嘅呢一个咁嘅问题咧。嗱，佢睇到啦，譬如今日咧，亦都有工会啊，呢个工联会咧，下低嘅饮食业职工联会以及咧系酒店及餐饮从业员协会咧，亦都话佢哋寻日咧就同食环署方面咧系见过面，亦都希望咧系当局啊能够设立到一个机制，等一啲咧因为身体状况不适合接种疫苗的员工可以用检测咧替代打针，一方面咧令到食肆能够符合到疫苗气泡的要求啦，另一方面咧亦都避免咧呢一类嘅员工咧系被公司要求放无薪假甚至系解雇嘅。其实相关嘅呢啲业界嘅商讨咧都系一路系进行紧噶，咁或者我哋都留意一下啦，即系唔同嘅业界同政府倾完之后会唔会有啲新嘅调整出嚟咧？电话号码18723111，疫苗气泡点睇咧？打嚟同我哋倾倾。电话旁边有位听众郑生啊，你好郑生。 系你好， 你好郑生。 我想讲个打咗疫苗之后咧，中咗疫苗之后嗰、那个检疫期嗰度。 系。 咁正话香港成日所谓咩科学性啊咁样，其实完全系冇科学性嘅，根本成班科学。嗰班科學醫科生咧，根本就係誤導緊我香港市民。香港市民有兩隻疫苗，一隻叫做伏必泰，一隻叫做科興。兩隻疫苗嘅有效性同埋可靠性係完全唔同嘅。咁有乜可能打完之後，大家係一個接受一個完全相同嘅檢疫嘅方法咧？檢疫之後嘅後方法咧？嗱，如果講有效性 ，BioNTech 嘅講明係九成。中国啲疫苗， 科兴得五成， 跟住可靠性更加离谱。人哋 BioNTech 就系有晒世卫个批准嘅，咁好啦。科兴最初嗰阵时候啊急啊，嗰班所谓啊许树昌喺度啊，就要快快脆脆通过咗啦。好啦，而家已经过咗唔少日子噶啦，三四个月噶啦。我想问佢，而家佢个第三期报告出咗未啊？都仲未出，咁可靠性何来有可靠性啊？ 即系你嘅意思咧，阿郑先生啊，嗱，咁即系科兴咧，佢就冇一啲数据嘅整合啦，咁但系就唔系话佢冇数据，但系我想问啦，你嘅意思系咪即系话咧，如果系打完疫苗之后个检疫期可以缩短，都系应该要分开，究竟系睇下佢系打科兴嗰只疫苗啊，定系打伏必泰嘅疫苗，然之后跟住唔同嘅疫苗咧，就有唔同嘅检疫期，你嘅意思系咪咁啊？ 一梗系啦，咁同埋讲 都几复杂喎，如果咁做到， 有需要噶嘛？咁系两只嘢系唔同噶嘛？两只完全系唔同噶嘛？你仲话讲科学性， 科學性一定要有數據㗎啦。點可能啊？復興到而家冇數據，所以我哋就信。冇可能咁啊！咩叫科學性？科學性一定要跟數據噶嘛。 明白。 到而家都未有數據 啊。明白。好多謝曬鄭先生。咁其實咧，科興咧，即係根據之前嘅一直嘅資料咧，佢就唔係話冇數據嘅。不過咧，佢喺嗰個整合嘅方法咧，同埋佢發表數據嘅方式咧，就即係同即係伏必泰啊或者其他有啲唔同啦咁樣。嗱咁啊，其實咧，我哋另外一個亦都要值得關注咧，就係我哋檢測嘅準確性啊。因为其中一个检测的承办商华大基因呢怀疑呢是再出现一些的严重出错的事件。咁其实个事件是个故事是怎样揭发呢，就是因为呢就是有一些30个的样本全部呢都是由华大基因呢在今个星期二即、就是21号的时候呢是即、就是20号送抵去华大嘅实验室嘅。咁但係跟住呢检测之后呢就发觉咦点解即係呢一啲嘅样本都係有确诊嘅呢，初步确诊嘅呢。咁同埋呢亦但係亦都发觉呢呢啲咁嘅个案呢就係分别分布喺屯门啦、黄大仙啦、慈云山啦等唔同区域嘅唔同大厦，又睇唔到佢嗰个嘅关联，病毒量又低，咁於是呢又要再做一个嘅复检啦。咁跟住再复检之后呢同一个样本交俾卫生署复检之后呢又再呈现阳性嘅。咁但係跟住即係再发现落去呢就係港大微生物学系嘅讲座教授袁国勇咧，就去到华大基因嘅化验室就视察咧，发现咧实际上咧只系得两个咧系阳性嘅啫，佢就推断咧个样本喺个化验过程当中受污染啊，而出现咧假阳性嘅。咁亦都系留意啦，即系除咗呢三十宗之外咧，另外寻晚政府亦都系喺深夜嘅时候出稿啦，再交代咧三宗咧怀疑系假阳性嘅个案，亦都系由华大基因处理，即系话咧合共可能有超过30宗嘅个案咧，可能系因为个样本交叉感染咧而系影响到佢嘅准确性嘅。嗱，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就系华星诊断中心嘅董事长胡定玉，胡定玉你好， 你好，你好，叶平你好， 系嗱，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讲咧？今次嘅事件上面咧，其实你华大基因嗰度有冇做紧一啲跟进或者系检讨嘅工作嘅咧？ 系我首先咧都想借呢个机会咧向所有受影响嘅市民咧系道歉，真系非常之唔好意思。咁我哋已经系做出咗好多跟进嘅啦。昨天袁教授和衛生署的同事來到我們那裡是高呼了我們所有每一個最小的流程，也向我提出了有些我們應該留意的地方，我們自己呢在他走了之後呢也是再重新是檢討了一次，將所有我們覺得有可能出錯的地方呢我們都是加強了監管啊管理，那現在袁教授提出的東西呢我們應該全部做了，因為我覺得呢這個結果對我們來說是一個不應該發生的事情，所以非常抱歉有這件事發生。 但是都成超過成30宗個案、都相當之多、 是那這個是因為根據袁教授覺得就可能有兩個比較病毒性較高的樣本在一個檢測過程裡面呢是可能污染了它嗰、那個 area 嗰度其他嘅樣本，咁所以就變咗係引起有啲三十個嘅陽性，但係咁送到衛生署檢查都係陽性，但係當 HA 叫翻呢啲人入嚟再採樣嘅時候就陰性，咁所以就覺得呢個應該就係係實驗室裏面有一啲地方咧係受咗污染。 我想问一问啦，即系你哋讲话实验室受污染啦，咁其实啊袁国勇教授佢有即系睇完之后咧，佢其实有几个嘅观察嘅，佢就话咧包括咗第一就系你哋提炼病毒核酸嘅化学剂咧，会好似洗洁精一样咁样咧，就产生啲泡沫啦，于是咧就可能系漏咗出去个样本瓶啊，有机会就污染化验人员嘅手套啊、生物安全柜啊，同埋咧吸样本嘅机器啦。咁第二咧就 就話員工咧又會將啲工作紙咧一齊放入嗰個生物安全櫃入邊，然之後咧放到去其他嘅位置，令到病毒有機會散播。而第三咧就係盛載樣本嘅膠兜咧更加會重用嘅。我想問咧，其實針對呢幾點咧，特別我想即係不如逐點嚟講啦。特別係針對最後嗰點咧，話盛載樣本嘅膠兜咧會重用咧，其實一路你哋嗰個流程係點樣嘅？呢個膠兜嗰樣嘢。 其實有好多個唔同嘅膠兜，即係由拆個袋，將個樣本放落嗰個 tube 嗰度，跟住再去擺落啲混合劑，其實有好多個唔同嘅膠兜嘅。咁其實我哋呢個流程就即係都用咗好耐，咁但係聽完教授講咧，我哋係所有膠兜咧都唔再重用啦。咁呢、這個即係我哋覺得係有個風險喺度，但係呢個風險可能性唔係太高。咁至於另外一個就即係有個氣泡嗰度咯，即係嗰個樣本開出嚟開蓋出嚟咧，可能有少少即係好似洗潔精個氣泡，咁呢個係有可能嘅。咁我哋亦係根據阿袁教授所講啦，將佢擺喺嗰個機嗰度，係等佢就係停咗一段時間，冇咗啲氣泡先至開。咁至於紙嗰度咧，亦係就聽阿袁教授講啦，我哋係將即係嗰度咧就係即係將每一個tray 裏面嘅樣本嘅記錄嚟嘅，咁亦將佢放喺膠袋裏面。咁大家都知道，即係呢個係個可能性，但係袁教授覺得呢個可能性但係個機會咧就唔係太高嘅。咁我哋亦係再考慮到，再將呢個樣本由呢、這個試管放落我哋要test 嗰個裏面，可能都有個機會係會係受到污染。咁呢度咧，我哋係又再做咗一啲嘢。咁所以咧，我哋就話袁教授講嘅我已經做曬，亦係再做多咗一啲，我覺得會有風險。咁同埋咧，亦因為始終呢一部分嘅檢測係有人為嘅，有人去做，咁所以咧就唯有嚟，即係只係能夠咧將所有嘅風險係減到最低，係加強人手、加強監管。我哋今日係睇過曬呢幾日所有嘅 CCTV， 係去研究其實有乜嘢地方可以出錯，而有任何地方可以出錯的地方咧，我哋亦都非即刻馬上加強管理嘅。 但係我想問一問，即係嗰個膠兜咧重用嗰度咧，呢個係咪你哋不嬲嘅檢測嘅一個標準流程嚟㗎？即係嗰所謂重用嘅意思係咪做完一個樣本，跟住個膠兜就即刻又去再第二個樣本去用㗎？ 好 detail 咁啦，就係譬如嗰個樣本入咗嚟啦，咁就有個人員係將呢個樣本擺落一個 test tube 度，咁 test tube 個膠兜。咁、这、呢個膠兜由一度地方咧，就去另外一個地方咧，就係等將一啲試劑啊擺埋落去。咁其實啲膠兜我哋每次用完一個 size 都會清洗，同埋係唔同嘅膠兜嚟嘅。咁但袁教授提議我哋，你每一次咧都唔好走曬成個過程啦。你每一度地方你都用第二個啦。 咁但係你哋以前從來唔覺得即係啲膠兜咁樣重用法會有機會將啲嘢帶到去第二個樣本嗰度嘅咩？ 我諗呢個就好多呢個過程咧，我都係喺其他地方都試過好多次啦。咁我諗咁亦係吸取今次教訓啦。咁但係袁教授覺得其實呢個係一個可能性，但係如果你睇如果其他嘅程序做足咧，呢個嘅風險其實亦唔係比較唔係話會咁高，因為個膠兜去完一個流程咧，就已經係啲管理去咗第二個膠兜嗰度噶啦。 另外我想問咧，就係話將啲工作紙一併係放入嗰個生物安全櫃嗰度咧，其實點解之前有必要要咁樣去做法嘅咧？ 因為你每一個 tray 裏面嘅個樣本咧，有一張紙，其實嗰張紙就即係記錄曬呢度有譬如有96支咁，裏面每個 number 嚟嘅。咁呢、這個咁當然將其實就喺嗰度之後咧，就已經入曬電腦噶啦。咁但係袁教授覺得話呢度都可能有少少風險，所以我哋亦係馬上改善咗啦。 但係點解會將佢明明即係啲嘢啲資料入曬嘅時候，點解又將佢擺埋入去個生物安全櫃嘅咧？ 呢個第一步。即係第一步嘅時候，就係當佢將啲樣本擺落另外一個 tube 嘅時候，再擺落個櫃嗰度嘅時候，係擺埋張即係等我知道啦，呢96支係邊96個樣本。 係嚇，咁另外咧，我亦都留意到袁教授啦，佢就話即係化驗室嘅實驗室嘅人員啊，太過勤力啊，甚至係即係太攰啊，即係有逆勞啊嚇，因為佢哋每日要做成800個樣本，咁不如你不如講講啊，其實你哋究竟有幾多人負責做呢個檢測嘅工作？而家你哋每日係檢測總共嘅樣本係幾多嘅咧？ 其實每日嘅樣本係不定嘅，因為有啲時候係多，有啲時候少啦。咁我諗大概我哋係做每日可能係做20,000-30,000個到啦。咁我哋啲員工咧每個星期嘅工作時候係50小時，星期一至五。咁當然咁我哋聽咗袁教授覺得喂，其實都係長咗少少喎。咁係咪將啲員工嘅工作時間可以縮短啊？咁我呢樣已經即刻係做緊嘅啦。 但係點解需要去到50小時？係因為咩原因呢？因為每如果50小時計翻，其實一個禮拜 即係每個星期50小時。 係啊，都幾長嘅工時喎、啊。每人每日要檢測800個樣本喎、 啊。唔係，我諗大家要了解樣本嗰、那個檢測啦。咁即係。各个实验室都唔同啦，咁我谂即系呢个样本抽出嚟嗰个程序系，即系你摆一支等于一支针咁落去抽一支针出嚟，咁放落另外 test tube 嗰度，咁当然咁袁教授觉得喂可能太多啦，咁我哋会即刻作出调整噶啦。 咁你哋而家有冇谂住系每人每日大概做几多个样本啊？ 我哋会增加人手喺呢边噶啦，咁就会逐步减低。 大嘅目标咧，有冇话目标系 我哋 点样 咧？我哋一步一步做，因为每日嘅样本系唔同嘅，有阵时系多啲，有阵时少啲嘅。 但系起码喺个工时上面，你哋而家有冇个目标系每日嘅工时系几？每星期嘅工时系几多啊？ 咁其实而家每星期佢哋50个小时啦，咁我哋亦会同啲员工倾下，咁因为我谂即系。好多時候佢哋覺得啊，其實50個小時有啲仲想做多少少，但我哋覺得即係因為呢個比較繁複嘅，即係一個重複嘅工作咧，咁你一不斷咁做同一個動作，可能真係個疲勞喺度，咁我哋都會將佢減低嘅。 嗱，其實胡定旭睇翻咧，即係華大基因咧，佢涉及到出錯咧，都唔係第一次噶啦，因為都幾次噶啦，包括咗有試過有人為啦，亦都試過咧就係交翻嗰啲嘅樣本樽嘅時候。有編號出錯啦，令到市民收到嘅短信咧有錯誤嘅樣本樽嘅編號啦，下載唔到個記錄啦，亦都咧係出現唔能夠向相關市民發信檢測結果嘅短信啊等等嘅，即係都已經係好幾次噶啦。其實你哋有冇諗過係唔係你哋間公司嗰個嘅承接量係已經係超負荷咗咧？ 我哋就不斷檢討緊我哋各種嘅流程啦。咁即係非常抱歉出咗呢啲錯誤啦。咁第一個係人為嗰、那個，大家都知道啦。咁另外兩次就牽涉到，譬如將3月1日打咗1月3日，令到啲市民咧係收唔到或者收咗錯誤嘅信息啦。咁今次呢個亦係我哋覺得係即係非常之不幸，亦非常之抱歉。咁我哋係不斷會檢討我哋流程，亦係唔會係即係我哋唔會超量嘅，因為我覺得咧最緊要都係要。保證到我哋嘅一個質素。 政府嗰方面亦都會同你哋去跟進噶。咁其實暫時嚟講，政府同你哋嘅聯絡係點樣啊？ 我哋今日或者聽日，我哋會將個好詳細嘅報告交俾政府噶啦。 咁但係會唔會即係有機會咧？甚至可能係取消同你哋嘅合約嘅咧？即係你哋喺即係之前去簽訂合約嘅時候，有冇話即係譬如出錯到一個咩程度，就有機會可能會取消咗你哋份合約㗎？ 咁呢個我諗淨係政府有妥善嘅處理方法嘅。 對於嗰啲嘅市民，因為如果係真係假陽性咧，但係佢哋又要接受一啲嘅檢疫或者係即係檢測咧，你有啲咩想同佢哋講？ 真系非常非常之唔好意思，对唔住， 好， 非常非常抱歉。 好，多谢晒你，胡定旭，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唔该晒你吓。胡定旭咧系华星诊断中心嘅董事长嘅，有位张先生嚟，张生， 你好啊，這个对唔住咧，我市民系唔接受嘅， 点解？ 好简单，如果一间餐厅有出现咗食物中毒，边个要负责啊？系嗰个 持牌人要负责。而家实验室出咗咁严重嘅错误，第一，佢系违反咗佢嘅承诺，呢个系虚假陈述。佢攞合同嘅时候咧，讲明佢可以做到呢个检测嘅，安全地按规格做到，佢做唔到。第二，呢个系可能系商业诈骗，持牌人系需要被拘捕同埋调查。 不过张先生啊，其实咧头先同阿胡定旭倾咧，佢都觉得即系唔系超负荷啦。咁同埋而家系讲紧咧喺嗰个流程上面咧，出现咗一啲嘅问题。 那个错唔系太过儿戏啦，佢一路都检测到有阳性，佢咪继续有生意咯，佢咪继续超负荷。每一个检测佢系收钱嘅，边个俾噶？根本就是商业诈骗。 不过我想呢，即是这个都是比较严重的指控来的。即是关于相关的事件的详情呢，政府亦都会作进一步的调查啦。咁我想呢，我们亦都要等一等呢，看看政府究竟同华大那边呢的商讨情况到底是如何，同埋会有啲乜嘢嘅跟进嘅行动啦。跟住我们有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万善楼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行的车龙排到西湾河太安楼，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近香港单车馆，而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同埋秀茂坪方向的支路都是挤塞，车龙排到近观塘游泳池。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天星六号，中国移动52.45跌0.5，快手256.8升11.2，药明生物115元升4.8，盈富基金29.36升3.6，信宇光学科技197.1升8。五大升幅股份：恒达科技控股、中富资源、卡姆丹克太阳能、瑞威资管、佳兆业集团股权。五大跌幅股份：万城金属包装、礼建德集团、盛隆锦绣国际、HKE Holdings、盛源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63，日元107.9，瑞士法郎0.916，加元1.249，人民币6.494，英镑对美元1.387，欧元对美元1.205，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港金收报16,500元，比上日收市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85.55美元，卖出价1,786.36美元。港汇指数101.3，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五宗交通意外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嘅慢线有意外啦，龙尾排到喺丽景。另外喺九龙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百爵街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圣公会圣约翰小学啦，都系有意外噶，龙尾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另外咧喺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啦，都系有意外啦。咁龙尾而家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啦，就排到去启德隧道嘅管道之内。咁所以而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啦，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另外仲有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东桃苑。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喺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所以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都系需要间封噶，比较多车。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 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东隧嘅九龙入口都系多车，龙尾近油荔村。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荃湾同埋西行去荃湾同埋上去西隧啦，龙尾就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伟业街近上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九龙入口啦将军澳道左转秀茂坪道支路车多挤塞噶。咁而家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方向的龙尾就一路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告示打到近军器厂街，后车少啦，近住演艺学院至到新鸿基中心呢一段都系挤塞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底嗰段龙尾排到海丰园，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东山台。九龙方面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龙尾接近御港湾。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嗰段啦，龙尾排到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嘅车龙排到近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车龙就排到去龙富路近富健花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锦田公路高埗油站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仔仔好像就快到期去打针了，老爷的医疗券用晒未呢？ 只要登记医健通和下载医健通手机程式，这些资料就一目了然了，可以看回自己和仔女的疫苗接种，包括新冠疫苗记录，长者可以随时看到医疗券记录，还有搜寻医生名册、查阅药物记录等功能。医健通手机程式，管理健康新模式，事不宜迟，你们都即刻下载吧。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我本身在油股里面三只股票都有的，是不是值得存有呢？ 疫情那個不穩定呢，那個油價其實很挫下的，你已經成手有了，那你再買下去呢，風險的集中度呢，即是所有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呢，我就不建議了。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六早上九點四到十一點， 黃師傅、黃偉傑、關教授、關卓照主持 投資新世代。 色無限 藍色， 色無限藍地球。 近年传媒再次关注泛特厥主义，这个是由于土耳其民族主义抬头。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相信土耳其是唯一特厥语系族群的祖国，而土耳其前身的奥图曼帝国就是一个以特厥族为主的帝国。何谓泛特厥主义呢？在沙俄时代原本已经有一股泛特厥主义思潮蠢蠢欲动，以对抗沙俄的泛斯拉夫主义。到了二十世纪初，随着苏联倒台，中亚民族主义兴起，纷纷脱离前苏联独立建国，他们从旧式社会转化成民族国家。当时在中亚知识分子圈中流行一种泛特厥主义主张，就是从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高原到新疆这一大片土地，将所有以特厥语为母语的民族连成一体，统称为特厥民族，并以成立一个伊斯兰特厥斯坦国家为目标。泛特厥主义再度走上舞台，而且传到土耳其，可算是正中土耳其下怀，认为这个是可以有助重建奥图曼帝国的荣光。 土耳其在范特厥主义背后大力推动，而且进一步宣称凡是讲特厥语民族的聚居地都是特厥人的故乡。中国曾经因为这件事和土耳其关系恶化，后来又因为土耳其和美国闹翻，转向中国的一带一路，两国关系才有所缓和。但是范特厥思潮未有停止。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暇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暇，色无暇知识。 言不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来到晚上的六点四十四分，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星期五的这个时间也都有传媒界的朋友和我们点评一周时事的。今晚呢，我们直播室有叶中文和杨健卿两位。两位好。 你好，燕平。 是。我想呢，大家今日都会相当之关注一段同新闻媒介是有极大关系的新闻。就是香港电台铿锵集的编导蔡玉玲，就住咧前年嘅七二一元朗襲擊事件啦，做咗一個專題報導。喺做呢個專題報導嘅時候咧，佢就申請咧車牌查冊去辨認啲襲擊者嘅。咁結果咧，佢就被控咧係兩項明知而喺要項作出虛假陳述罪。咁尋日咧就喺裁判法院度咧被判罪成，就兩罪咧總共係罰款6000蚊嘅。咁啊，主任裁判官咧就話，即係蔡玉玲咧喺申請個車輛證明書嘅時候咧，清楚知道咧係為咗查找車主啦、採訪啦同埋報道。咁同佢咧喺查冊嘅時候所選取嘅其通交通及運輸事項呢個用途無關，所以就話無論佢咧係咪出於一個良好嘅動機啦，都係明知咧而作出一個虛假陳述嘅。咁裁判官亦都係話啦，即係喺運輸署署長咧，其實佢係有權啊去限制呢啲查冊申請咧，必須要符合交通及運輸有關的目的，確保資料咧係用得其所，才能夠符合立法原意嘅。嗱，咁啊，事件咧亦都引起咗廣泛的關注同埋討論啦，特別就係對於新聞媒介嚟講啊，調查報導咧，以往都幾常會用到查冊呢一樣嘅工具嘅，無論係車牌嘅查冊啦、土地註冊嘅查冊啦、公司嘅查冊啦，甚至係婚姻嘅狀況嘅查冊啊等等咧，都幾廣泛用到嘅。咁今次事件究竟有啲乜嘢嘅影響咧？會唔會令到以後新聞媒介就缺少咗查冊呢一樣嘅工具去進行一啲嘅調查報導，從而係削弱咗對於係社會事件嘅監察嘅能力咧？咁除此之外啦，事件咧亦都係惹起咗即係其他地方嘅關注啦。譬如我哋睇翻咧外國嘅報章咧，無論係英國啦、美國啦，亦都多有報導啦。咁此外咧，歐盟啊，亦都有發表咗聲明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係即係美國嗰方面咧，亦都係喺美國國務院啊，亦都係喺 Twitter 嗰度咧有一個嘅回應嘅，就形容咧佢係新聞自由嘅捍衛者。而新聞自由咧就係受到中英聯合聲明嘅保障嘅。嗱，我哋又睇翻啦，其實咧喺今個禮拜較早之前咧，亦都有一個組織咧就叫做無國界記者嘅。 咁佢哋都會做一啲新聞自由嘅指數排名嘅。咁今個星期咧，佢哋發表咗佢哋嗰份嘅報告啦。咁根據咧呢個無國界記者佢制定嘅呢一份嘅2021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咧，喺全球180個國家同地區之中咧，香港嘅新聞自由咧係繼續係排喺80位，同舊年一樣嘅。咁但係亦都指出啦，北京喺舊年咧六月喺香港實施嘅國安法咧，係為香港嘅新聞自由同埋新聞工作者帶嚟威脅。咁亦都係指出咧，就係即係喺香港各方面咧，佢哋亦都指出就係有幾個嘅一啲嘅媒體啦，亦都係受壓嘅。嗱，今次事件大家點睇咧？香港嘅新聞自由有冇受到削弱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咧，同我哋傾傾嘅。或者我哋亦都問我哋，不如先從一個角度咧去著眼啦。我諗大家去留意咧蔡學玲事件之餘咧，其實亦都亦都有問過警方嘅，警方咧亦都有回應到咧，除咗阿蔡學玲之外咧，另外亦都有一位嘅人士係因為查閲一啲嘅資料咧，查車牌嘅資料咧，而係被捕，亦都係提咗堂嘅。咁據悉咧，佢亦都係一位喺當時啊係喺傳媒工作嘅即係人士啦。咁不如我想咁問啦，葉宗文，其實你自己覺得今次蔡玉玲事件呢個判決，佢就話即係你唔可以去申請查冊嘅時候，你就唔可以去做一啲同運輸交通無關嘅嘢嘛。咁但係喺嗰個嘅查冊表格上面咧，亦都冇咗其他嘅呢一個嘅選項啊嘛。咁其實呢個嘅事件有一啲人就話，唔少嘅傳媒咧，或者新聞工作者咧，以往都有用呢啲手法查個車牌嘅、哦。其實大家都剔咗嗰啲格嘅、哦，咁會唔會係有機會牽起另外嘅一啲嘅人士都有機會係被控告咧？會唔會引起一個人人自危嘅心態咧？你又點睇呢一類嘅分析或者評論咧？ 即係咁睇。我都留意到喺港台呢位记者嘅被判罪嘅同事咧，就我都冇证实过吓，就系、是、话有一个大公报记者，亦都系差不多咁嘅情况，亦都系查册，然之后去报道咗出嚟吓，将嗰个人。咁啊，而家就拉咗，咁啊，唔知好似冇幾日就提堂啦， 提咗堂嘅， 提咗堂啦，哦，即係未判嘅， 未嘅， 咁、大家又會關注聽下呢個點樣判啦，因為呢個好明顯啦，大家嗰個所代表嘅媒體嗰個性質嚇，咁、所以呢件嘢咧，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是、咧，當然我個人我當然同情呢、這個蔡玉玲女士啦，因為佢確實。是去工作上去做下。但是呢件事我觉得要看两个角度。一个就是个虚假陈述，一个就是新闻自由。即这两件事现在是不是就是在这一次的这个案件里面要画一个等号呢？那我就觉得未必。因为呢在个条例本身呢，它既然间是注明、这样用途，你剔了其中一个选项。而事實上咧，你唔係一個交通事宜咧，咁呢個作為一個法律上嘅虛假陳述咧，係佢係冇得即係冇得推卸啦。咁但係係唔係因為咁樣就冇新聞自由，或者新聞自由又點樣喺呢個查冊問題上得到一定嘅保障咧？呢、這個問題我就覺得係存在嘅，即係要而家突出嚟啊！呢、這個突出咗呢一個問題。我是相信过去其实这个事情不会是第一次咯，即是 查册这个行为都有很多人查册，即是媒体 用查册这个途径去得到一些需要的采访资料呢，我估计不是第一次应该，但是也应该不是说太多的。为什么现在会突出了这个问题呢？我想是跟即前年那些事件后期一个起底成风，或者是一些这样的风气底下，那呢就大家敏感起上嚟啦，緊張起上嚟啦，對呢一個問題。咁而個法律咧，個法例咧係冇相適應嘅，對呢一個採訪現狀嘅改變。 即所以我自己而家覺得咧，呢、這個事情本身佢係咪為咗要打壓新聞自由咧？係為咗要針對某個機構或者某個人咧？我就覺得唔需要咁樣去睇。呢、這個本身佢個條例係白紙黑字咁樣用途，你選咗個選項又唔符合咧，咁呢個虛假陳述就好難走得啦。咁但係咧，係出現呢個傳媒採訪。在而家呢種社會氛圍或者社會狀況底下咧，你話唔俾傳媒去追查一啲採訪線索咧，點樣作出一啲深入啲或者係揭即係獨家式嘅報導啊？咁咧就確係有阻礙嘅，係嘛？你好多資料你唔通過一個官方的渠道你是攞不到的嘛，你怎知道譬如我明明見到在現場有一架車是在那裡點點點，但我如果又不查得它的，我又怎知道那架車是誰呢？是不是要用其他方法去跟蹤個車主呢？是不是又要去左打聽右打，即總之是出現這個現實的需要了。因為現在媒體的採訪報導呢是走向這一個深入和一個是即是鍥而不捨地追下去的，所以這些問題一定會出現。而家我覺得政府咧，有關部門咧係要正視呢件事，唔係話佢呢個我呢、這個案件係咪整係咪想整邊個人，而係佢要面對啊，唔係呢啲問題。始终会再激化。 不过啊，叶中敏其实都睇到咧，有一啲咁样嘅讨论啦，就系、是、其实过往传媒用车辆嘅查册去做报道咧，系真系唔少嘅。咁亦都有唔少咧系见晒报嘅，即系话咧，其实呢一种用查册嘅方式去揾资料，然之后做报道嘅呢一种嘅行为咧，有关方面咧系一直都应该系咁讲，即系见系其实系公开晒嘅咯，即系其实大家都知嘅。 有其他嗰个选项，可能冇嗰时仲有其他个选项。咁你话其他咧，嗰个弹性又有噶咯，系咪啊？我系其他啫嘛，我又冇话我系交通咩。咁后期就系因为删除咗嗰个其他嗰个选项，咁啊收窄咗嗰个可以查测嘅范围。咁样传媒再咁样办法去查咧，就会碰咗呢个钉啦，就系呢个虚假陈述啦。咁样 系 咁以前系有嘅，譬如我谂娱乐圈都唔少啊，查啲明星嗰啲车嗰啲都系，有时都系有啲咁嘅保姆车嗰啲。 嗯，吓，杨建兴你自己就系记协嘅主席啦。咁不如我哋先集中讲讲啦，即系你观察到由寻日嘅判决去到今日嘅位置，喺传媒圈子入边所引起嘅回响系啲乜嘢咧？特别就系我头先提到嘅嗰啲做调查报道的记者，或者有不少记者以前都中过查册这种手法的，有没有一种的即是自危的这样的情绪存在呢？ 其实由拘捕蔡若玲开始就已经是见到那个风险了，因为即拘捕跟住是用虚假陈述，咁就已經引申起嚟嘅咧，其實就已經係如果有類似嘅個案，即係傳媒係去查冊嘅時候填咗係交通及運輸事宜嗰個欄嘅話咧，其實理論上咧，其實都會係當時都已經有風險噶啦。咁到係因為如果好窄咁喺個字面嗰度睇咧，係可能不利嘅嚇。咁當然咧，即係喺法官而家判就係話無關，咁但係喺個聆訊過程裏面咧，其實都係一個爭議點嚟嘅嚇。咁如果將來係上訴啦，咁呢個都係一個法律呢、這個法律嘅點咧，其實都仲有得爭拗嘅。我相信嚇。咁其實個判詞相信佢裏面有啲唔少嘅法律觀點係會有得爭拗，包括就係、是其實都係好。用咗好耐嘅一種即係查冊方式。咁、雖然大姐首先提到啦，佢嗰個申請嗰度係改咗一啲嘅嚇，係即係冇咗其他嗰欄。咁但係嗰個事實咧，就係即係傳媒工作者好多年，即、就、係、是、都唔知係追溯到幾多年啦嚇，係可以查到，即、就、係、是、可以係採訪工作嗰度係查到呢、這個我相信都係個事實。咁即係话喺一段好唔短嘅期间，传媒都做緊一样嘢，而从来係冇问题，到係呢个个案係做拘捕作咗检控，即係从一个法律嘅公平性嗰度嚟讲，就係话 好多傳媒工作者一路以嚟咧都冇問題，冇事發生。突然間改咗之後，傳媒工作者或者譬如話呢個個案，蔡若玲，佢係咪真係好似個法官咁樣講係有意識地係瞞，即係話虛假陳述咧？定係話佢去做個工作嘅時候，佢睇冇咗其他嘅選項，佢可能真誠地相信交通運輸事宜呢個係同佢嗰個即係申請係相關嘅，咁佢就剔咗嗰個，咁變咗係咪都係好似就係當然啦，法官係有個判斷啦，但呢啲觀點係咪會有爭議咧？我相信落去都會有爭議。去到琴日嗰度係真係做咗一個裁決啦，係入咗罪。雖然罰就係最高，其實係可以監禁半年。咁罰款只係罰款，咁都係始終都係一個定罪啦，即係對於一個任何新聞工作者。如果我相信琴日喺現場嘅，或者喺啲行嘅，我諗絕大部分都會覺得佢做嘅嘢咧，其實係冇害到人啦，或者可以咁講啦，或者害到個社會。咁就算個法官都咁講啦，即係對當事人其實係冇影響佢嗰個帶嚟一啲嘅不便，咁所以佢最後其實都冇即係就算我即係用咗即係俾罰款咁樣嘅判決，咁所以心理上已經好大嘅衝擊，咁然後好直接嘅衝擊當然就係話如果而家係咁樣去陳文敏教授今日所講好狹隘去解讀去睇呢條條文嘅話咧。咁基本上查冊就道門咧係閂咗嘅，道門係閂咗嘅嚇。咁我相信好多媒體可能都暫時都未必敢即係或者好似蔡玲咁去查，因為肯定係已經有個個案啦。 係咪同疫苗有關？中學文憑試畢業筆試今日開考。舉行視像藝術科考試，考評局說大約有3500名考生報考，合共設有61個禮堂市場和99個特別市場。考評局又說截至今天下午3點，一名考生在竹篙灣檢疫中心應考。有一名考生向考評局公開考試資訊中心報告，完成強制檢測後能夠如期參與考試。另外亦有一名考生向市场报告完成强制检测，能够如期参与考试但迟到。天气概况，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天气。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2.6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台风舒力基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晚上七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天日天气预测，今晚天色良好，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4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跟進較早前的多宗意外，咁首先咧喺清水灣道去龍翔道方向近聖公會聖約翰小學的意外事故仲係處理緊，一帶交通非常擠塞噶，龍尾分別去到清水灣道近飛鵝山道，同埋新清水灣道近順利紀律部隊宿舍對開，咁就係清水灣道落去龍翔道近聖公會聖約翰小學有意外，龍尾分別去到清水灣道近飛鵝山道，同埋新清水灣道近順利紀律部隊宿舍。咁而喺荃灣路去屯門方向咧，近環宇海灣慢線嘅意外就啱啱清理好，車龍嘅大消散，而家龍尾去到麗景，咁亦都影響到咧葵涌道去梨木樹方向近葵興村一段嘅交通非常擠塞，車龍排到近麗景村。而在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白雀街嘅意外亦都已經清咗場，而家龍尾去到太子道東近彩怡花園。 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太古城的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亲咸到南去油麻地方向咧，较早前近理工大学的意外事故清理好，而家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咧，暂时仲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而家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现在亦都是实施紧间封措施。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东隧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而家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亦都是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的。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界限街，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就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路面方面，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顺德中心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在九龙方面，彩虹交汇处一带的交通非常繁忙，现在观塘道近企业村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車多，車龍排到屯門兆麟綜合大樓。最後，環保署就提醒你，停車息時空氣清新啲，身體健康啲，心情都靚啲嘅。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杜思容，商讨一名在今年四月六日出生的女婴的福利事宜。郭信孝，商讨四岁儿子的福利事宜。郭家明，商讨四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彭德旺，商讨四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冯查炼，商讨八岁和一岁女儿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号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给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一开波，梁丽勤引球出击，左闪右避，推咗几脚已经过咗半场啦。大脚交俾右副位嘅刘伟恒，刘伟恒九一复出上晒力，满场飞啊！大前方揾精准拍档，哇！何亨一路杀上嚟，好快就已经去到底线啦。队长拨横个波交俾何亨，何亨心控一下，唔系啊嘛，佢竟然想喺度射波。亨恒勤呢个组合又再合体啦，究竟有冇好戏睇呢？大家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晚上八点到十点，手下留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回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嘅。星期五晚我哋嘅一周时事点评咧，今晚有杨建兴同埋叶中敏两位传媒朋友喺我哋嘅直播室度同我哋总评一周时事嘅。咁不过咧吓，即系讲到今个礼拜嘅时事咧，大家都可能会比较关注就系寻日啊嘅一宗嘅法庭嘅判案，就系香港电台铿锵集嘅编导蔡玉玲，佢喺 制作咧《七二一睡主真相》呢一集嘅时候咧，就用咗一个车牌嘅查册咧去揾线索嘅。咁但系咧就被相关方面咧就控告话佢作出一个叫做明知而在要项作出虚假陈述罪，系两项嘅控罪，结果咧系判佢罪成嘅。嗱，头先咧亦都同阿叶中文同埋杨建兴即系讲过啦，佢哋即系大概对于呢个个案嘅睇法啦，咁同埋咧行内嘅一啲嘅反应啦。咁不如咧，我哋又再睇睇咧，其实头先我亦都有提嘅呢宗个案咧，亦都系受到即系国际好多媒体咧所关注啦。英美嗰方面咧，都有唔少嘅主流媒体咧，有都相当篇幅嘅报道嘅。咁而喺其他嘅方面咧，欧盟驻港澳办事处咧，佢系亦都咧系喺寻日啦，喺 Twitter 度发文啦，就话案件系提醒新闻自由咧，并非理所当然，法律不应用作扼杀合法嘅新闻报道。除此之外啦，就系美国国务院咧，亦都系对蔡玉玲被定罪咧，深感失望嘅。咁佢亦都喺 Twitter 嗰度话，就系话咧，即系形容蔡玉玲系新闻自由嘅捍卫者，而新闻自由系受到中英联合声明保障嘅。外交部驻港公署就有个回应啦，咁佢就批评咧个别嘅外部势力啊，公然打住新闻自由嘅幌子，抹黑特区政府，践踏法治。咁佢就批评就话一啲外部势力借机生事，妄言香港新闻自由受压制，颠倒黑白，藉新闻自由之名图谋法外特权，阻挠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敦促佢哋尊重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唔好打住新闻自由嘅幌子干预香港事务同中国内政。啊，叶中文，你点睇？即系呢个事件咧，引起欧盟同埋系美国国务院嘅关注，同埋系外交部驻港人员驻港特派员公署佢嘅回应，你又点睇呢？即系嗰个叫做话藉住新闻自由之名图谋法外特权，阻挠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呢个又系咪真系反映到而家嗰个状况咧？ 说话都系几代表到即系佢哋嘅睇法嘅呢个呢几句说话，即系觉得新闻自由也好，采访自由也好咧，都唔系无限制，即系但呢个观点亦都唔系第一次讲啦。咁我觉得呢啲咧来自中央同埋来自外国嘅对呢件事嘅回应咧，我就睇得唔系咁咩嘅，因呢啲都不外一种惯式嘅总系表示新闻自由可贵啊乜乜嗰啲咁嘢啦。你调翻转放翻喺西方社会，喺欧美社会，系唔系就一定冇咁样嘅事发生咧？咁咁啊，系唔系新闻自由就可以无限制咧？你啲嘢大家呢啲都唔使多，即系冇乜得讲噶啦。不过就系呢件事本身，我觉得咧，其实系喺翻我哋香港自己呢个社会嘅情况咧。是一向對新聞自由那個是得到社會市民的支持的，是一個社會的大眾都認可的一個權益權利。這樣的話呢如果你只是說不准查，以後什麼都不准查，這樣的話呢就確實影響了新聞自由。咁我覺得更加應該係睇翻香港市民同埋香港即係專業新聞界或者法律界各方面嗰種睇法，揾出一個辦法，適當嘅係要保障一啲私隱啦。譬如你話查一啲公司咁，你查到人哋連個秘書嗰啲都查曬，人哋起曬人哋家底嗰啲，冇乜必要。即係喺適當係有要保護一啲人士嘅私隱，同埋呢個配合新聞自由嘅需求。應該是有一個辦法拿出來， 但是你說即應該有一個辦法拿出來，但現在看回特區政府它處理這些查冊的相關問題呢，現在譬如在公司註冊的查冊上面亦都是向一個比較即收緊的方向去做緊的，譬如就是第二時可以披露的資料呢會有機會更少啦。另外譬如昨天那個裁判官就說，即你是不是可以 正式咧去要求運輸署署長，即係講到明，你呢個查冊咧係為咗新聞用途啦，咁樣用咁嘅方法去索取資料咧。咁當然喺個法理上面咧，有另外嘅一啲法律界人士有爭拗啦。但係好實際咧，亦都真係曾經試過有媒介咧係寫信向運輸署申請查車牌，而咧署方係拒絕受理，又要求佢哋重新填表嘅喎。咁但係就係因為個表根本冇一個係其他嘅選項，亦都令到佢哋係都相當之多困難。咁其實呢個問題應該點樣去處理？特區政府應該用啲乜嘢嘅態度去面對，或者用啲咩方法去面對呢一個嘅問題咧？葉宗文，你覺得？ 我覺得都係因為以往啲情況唔清晰啊，即係官咪照條文辦事啦，係咪？你咪寫信嚟咯，咁寫信嚟咁啊，叫你填表啦，咁樣。你而家咧一般嘅市民去做咩事，佢都係咁一種嘅方式㗎啊。寫信嚟啊，填表啦咁。佢當然解決唔到問題，即係我覺得呢個問題就唔可以掩蓋或者迴避到落去嘅，因為個社會嘅公眾知情權啊，傳媒的報導方式咧係轉變了，咁應該有相應跟得上嗰個發展的一些新的規定。咁但係我覺得咧，這個應該都是通過媒體、傳媒界同呢個政府或者係相關部門有一個要有一個即係要開會要決定一些做法先得，係咪？即係唔能夠下下叫記者去以身試法嘅。即如果記者你話想攞料想做好新聞，咁下下要冒住呢個犯法嘅風險去做啊，咁呢個就唔干涉合理。咁包括媒體，我諗本身都應該有一定嘅責任。你屬下嘅核下嘅員工嚇，譬如呢位蔡玉玲小姐，佢咁樣做嘅時候，佢嘅上司佢嘅部門係咪有支援佢，或者係同佢了解過？或者有冇俾到意見佢，叫佢點樣點樣做好啲？咁呢啲咧，通通都係一個問題嚟嘅。 嗯， 我都覺得呢件事係一件事嚟嘅，唔係話咁判咗罰人6000蚊咧，冇解決問題。 系杨建兴，如果要解决问题咧，可能就系咪要政府去谂一谂咧？点样喺保障个人私隐同埋新闻自由上面咧？系可以做到一个即系两者都能够做到嘅事情咧？咁其实过去一直以嚟啦，即系记协咧都对于查册呢个问题相当之关注嘅。咁但系实际上有冇机会真系同政府嘅当局做到一啲嘅磋商，去反映翻新闻媒介嘅关注同埋意见同埋官方嘅態度咧，係點咧？ 其實冇機會係坐低傾嘅嚇，咁因為坐低傾其實係有需要嘅嚇，因為其實可以大家可以具體釐清翻嗰個平衡嚇。咁因為我諗唔傳媒唔會反對至少啦嚇，記協係唔會反對話或者唔認同即係一啲譬如起底嘅行為啦。我哋舊年做一個司法覆核，即係講到選民登記冊嗰陣時，我哋向法院提交嘅文件亦都好清楚講咗我哋對起底嘅啲睇法。有條私隱條例喺度嚇，亦都係要守法嘅嚇，即係有啲做法唔可以侵犯到私隱。咁點樣係話一啲嘅公眾知情權嗰度個平衡呢？而家其實係冇咗個平衡㗎，因為係冇咗嗰個選項嘛。即係你譬如查車牌嗰度呢，已經係冇咗個採訪用途做嘅選項呢，已經同選民登記冊可以查閲嗰度係個唔一致啦嚇。選民登記冊嗰度呢，其實係列明呢係傳媒係可以查。可以即係當然係採訪用途啦。如果查出咗嚟，即係個傳媒機構攞咗啲資料係起底或者係啲其他用途咧，其實都已經係可以按即係你申請嘅時候，你唔係用咁嘅用途，就真係可能係即係另一類嘅即係虛假陳述。咁所以嗰個唔係冇監察，即係唔係話即係傳媒係有權去查察咧，就會就乜都得，都唔係嘅。但係而家個情況咧就係選民登記冊嗰度即係俾傳媒查，但係車嗰度咧就冇咗嗰個選項。咁點樣係一個平衡咧？嗱，如果係一個平衡咧，我就會覺得就係話可以查。 可以查，咁然後咧就係話傳媒係如果係好似今日行會成員啊湯家驊即係大律師所提出嘅。哦，即係運輸署係擔心唔知點樣區分，即係邊啲傳媒，或者佢嚟到話係啊，我係呢、這個香港電台嘅記者嘅，咁我點樣核實佢係真係香港電台嘅記者呢？如果真係呢啲擔心呢啲問題呢，又或者係一啲唔係好知名嘅媒體，咁佢究竟係咪媒體嚟嘅呢？咁嗱，呢啲問題咧，其實係唔係話解決唔到嘅問題？實際上而家係有個機制，有個制度。如果譬如話你係話你代表嗰個機構嘅，咁你咪提供你個即係身份證明咯。 嗯。 如果你有懷疑嘅，咁你打個電話去問呢間呢個機構啊，核實啊，呢個就是我員工噶，咪俾佢查咯。如果話唔係好知嗰個係咩機構嚟嘅，咁嗱，而家政府嘅做法咧，政府一啲活動咧，都係即係只係接受一啲政府新聞處嗰度名單裏面登記咗嘅一啲名單，譬如記者會啊嗰啲都係啦。如果你唔係嘅，譬如話某某大學嘅一個刊物，佢可能唔喺呢個名單嗰度，其實而家都唔可以去一啲嗰啲記者會。咁同樣道理啦，如果你覺得查冊係要係嗰啲名單裏面。譬如話啲大機構啊，或者網媒啊、外國通訊社啊，咁都係一個機制嚟嘅，都係而家有嘅機制嚟嘅，所以嗰個亦都唔係即係成立。同埋我哋所知咧，而家其實基本上進行查冊嘅咧，基本上都係絕大部分都係即係政府新聞處裏面登記嘅一啲媒體，一啲所謂一啲我哋叫做公民記者啊。或者甚至一啲學校嘅媒體咧，可能用查冊去做採訪嘅，未必話冇，但係係好少，係好少。咁變咗你話，如果真係要去諗一啲方法，今日湯家驊所講嘅解決方法，唔好嗌口號，咁其實係有方法嘅，係可以傾嘅。但是政府是冇同即係業界傾嘅，即係唔單止係記協，其他會都冇傾。咁我哋去到琴日出咗個判決，好多行家真係好憤怒。咁我哋其實表達個心聲，我哋當然唔會話一個判決香港自由、香港新聞自由就死咗，都唔係咁嘅意思。但係其實係想表達個心聲，即係起碼啲聲。希望行會的成員也好啦，或者官員也好啦，即係聽咗啊，覺得如果湯家驊係咁有心，即係希望可以揾解決方法嘅話咧，作為會又好，我諗作為即係行裏邊又好，都會好歡迎，好歡迎一啲有位置、有身份嘅，可以去點樣去傾呢個解決方法。而家政府係無意去。解決嗰個問題，淨係一刀切就係冇咗呢個選項。 好，嗱，不如我哋聽聽聽眾嘅睇法啦，好嘛？兩位，187231，陳先生你好， 係，我想表達一樣嘢咧，就係我想問翻兩位嘉賓，記者英文嘅名叫乜嘢咧？ 你不如講你嘅意思啊，好冇啊？ 我想問下呢兩位從事新聞 行業，reporter 記者英文嘅名叫乜嘢 ？reporter 嚇。 reporter 或者 journalist 冇錯啦 ，reporter 報道 ，reporter 個責任就報道嗰件事情出嚟，就唔係要調查，調查應該係啲執部門去調查嘅，對唔住，唔係由記者去調查。 但 係 我哋講緊 記者，聽我講先好唔好啊？記者好多時間講噶啦， 請講啊！ 記者咧，如果你想知道調查件事係咪真定話假嘅話咧，就要透過政府啲部門就俾提供資料俾佢。如果政府部門係願意提供提供，唔願意提供，政府嘅部门认为有需要提供提供，唔提供佢认为有必要提供提供，唔提供就唔提供嘛。咁如果你走去揾人走去查嘅，其实我哋好反对而家啲人即系调查呢个物业系边个嘅，公司持有人系边啲人嘅，任何你都查得嘅、哦，咁你系咪冇网管咧？第三，嗱，大家知唔知道 在法官去從就算是一些警察提供一些證據去檢控一些所謂疑犯的話呢，如果呢啲證據係從啲不法手段攞翻嚟嘅話咧，呢啲證據係唔能夠作為呈堂證供嘅。呢、這個足以證明你哋嘅記者用啲不法手段做出嚟嘅嘢咧係犯法嘅，係完全係不可饒恕嘅。 嗱，首先 我講啲第四權啦，第四權你哋覺得其實傳媒係冇任何特權嘅，市民啲冇任何特權。去做一啲調查工作嘅，係政府授權嘅部門，警方 ICAC 先有呢個調查，或者國安處嘅。 我諗啊， 全部一調查員啦，完全係幫手嘅。 陳先生啊，陳先生啊，我諗其實係咪你將兩個嘅概念咧擺埋一齊咧？因為警方當然 唔係 嗱，警方當然 記者話就咪報導事實啫嘛，記者唔係做調查噶嘛。 唔係，我哋而家講緊咧嗰個調查咧係講緊係一啲嘅叫做調查報導，就係、是、一啲。深入嘅報導嚟嘅，就係、是、我哋攞出一啲深入嘅信息。 其實過往咧就做錯咗嘢，你哋記者係冇呢個職責做呢樣嘢。 咁我想問聲，如果係咁嘅時候，你係咪覺得咧，以往一啲揭發僭建嘅事件咧，或者套丁嘅事件咧，呢啲報導全部都係錯咧？ 應該係由相關部門去做，唔係你。所謂傳媒去做，你哋根本就係越權。 但係有關部門，但係有關部門係睇咗呢啲報道然之後先至去採取行動喎。譬如唐英年嘅大宅嘅事件係一例，海思別墅事件也是一例。 蘋果日報亂咁作新聞，呢個點解釋啊？ 唔係嗱，咁我諗啊，不如一單問一單啦。 蘋果日報亂作新聞啊，陳建安事件啊。点样解释啊？ 不如一单还一单啦，陈先生。 你哋根本就乱咁嚟，我话俾你听啊，陈燕萍小姐。你哋如果继续做呢样嘢嘅话咧，你哋嘅下场将会系李柱明嘅下场一样，一样被会被捕入狱嘅。 好， 乱作新闻。 多謝曬啊陳先生，不過亦都真係想補充啦，其實過往有唔少嘅調查報導或者我哋叫做偵查報導啦，亦都獲得有關方面咧做跟進行動嘅。譬如頭先我所提到嘅唐英年嘅大宅嘅僭建嘅事件、海思別墅嘅事件咧，其實呢啲咧全部都係有相關嘅部門咧做咗一啲嘅跟進嘅行動嘅。多謝你陳先生嘅意見，聽聽謝太啊，好嘛？謝太 你好， 係請講啊。 咁咧，其實咧，唔係淨係記者先至有一個查察嘅情況噶。 嗯， 喺一啲嗰啲會計師啊、核數師啊嗰啲咧，都會有類似嘅情況，係需要有查察噶、哦。 嗯， 咁你知道香港嘅核數係最好出名噶。 嗯， 好多人都係即係就算知道。自己好烦啊，俾人哋咁样查，但系佢明白，啲人都明白，如果唔咁样查察嘅话咧，香港嘅核数制度系会冧噶。 嗯， 你哋即系睇嗰啲咩年报啊，诸如此类嘅嘢，点解你哋咁信年报咧？ 嗯， 人哋 auditor 即系核数师做咗好多功夫噶。 嗯， 如果而家咁样嘅话咧，即系连香港个核数制度咧都会冇噶。 明白，好多谢晒啊谢太啊。不过呢我即係应该咁讲啦，其实过往嗰几年呢就住一啲新闻采访啊，似乎社会上都有不同嘅意见或者係睇法啦。咁但係最终其实有一啲嘅报道系咪有助正社会去监察呢，咁呢个呢大家自己去论断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九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一宗是本地病例，感染源头不明，其余八宗输入病例，有三宗带 N501Y 变种病毒株。新增的本地个案患者是一名居住在海怡半岛十座的23岁女子，她在葵涌工作，公司職員需要強制檢測，緊密接觸者要檢疫，再有懷疑變種病毒個案傳入社區。初步確診的幾宗個案患者包括一名菲傭， 初步懷疑帶 N501Y 變種病毒株。他在上個月27號抵港，在西營盤華美達酒店完成檢疫，曾經有三名確診者居住在同一層樓，當局認為他有可能在酒店受感染，會追蹤期間同層居住人士，並會找專家研究酒店的情況。华大基因实验室怀疑因样本交叉感染，导致出现大约30宗假阳性个案。华大基因旗下的华星诊断中心董事长胡定旭向受影响人士致歉。他说昨日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和卫生署人员视察过华大基因实验室，亦检视所有流程和提出建议。实验室方面其后亦重新检讨，将所有可能出错的地方加强管理，亦会增加人手，减低每名员工每日化验的数量。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昨日30宗华大情报的初步确诊个案中，有27个样本在医院首次检测呈阴性，部分人两次检测都是阴性，仍有待检视。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仁聯同多個飲食業商會下週與食物及衛生局官員見面，他在會後表示政府願意放寬部分疫苗氣泡的要求，下星期會公布詳情。張宇仁說當局願意接納業界意見，將會製作申請申報表，給因健康理由不適合接種的疫苗的從業員申報。他強調員工無需提供醫生證明，但如果員工胡亂申報，相信要負上一定責任，以申報代替接種的員工要定期做檢測。他又說政府容許有成人陪同的15歲以下人士不必使用安心出行，至於65歲以上人士如果沒有安心出行就可以繼續填紙仔。前年七月在荃灣德士古道一個工廈單位破獲炸藥工場，搜出大約一公斤具高度爆炸性的 TATP 炸藥。涉案的前香港民族陣線成員盧日新承認製造炸藥意圖危害生命或財產罪，在高等法院被判監禁12年。法官判案時指出，被告準備和保存高爆炸性物品，以顛覆香港政權和宣揚港獨，並屬於主腦人物，將案和97年重返業界寬管有2公斤炸藥的案件相比，認為犯案性質相同甚至更嚴重。警方歡迎法庭的裁決，強調案中檢獲的炸藥可造成大量傷亡，希望判刑可以向公眾傳遞社會不接受亦不容許亦不容忍暴力的訊息。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今晚天色良好，明天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氣温介乎24至30度，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雲量增多，有幾陣驟雨。現在的氣温28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報告交通意外啦，就喺連翔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消防搶救訓練中心啦，有交通意外噶，龍尾排到去柯士甸道近七咸道南。重複一次咧，就連翔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消防搶救訓練中心有交通意外，咁龍尾咧已經排到去柯士甸道近七咸道南。较早时，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跟住圣公会圣约瑟小学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大车多。另外啦，就系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跟住泽山道都曾经有交通意外啦，咁都系处理好噶啦，车龙啊消散之中，龙尾系接近新清水湾道。仲有就是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落山道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的，龙尾排到去七咸道南近理工大学，就是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落山道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已经去到七咸道南近理工大学。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封的措施取消了，在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而家加士居道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只是排到去康庄道桥底。较早时启德隧道尖沙咀方向的间封措施都已经取消了。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在东港中心，九龙入口都有车龙的，排到近丽港城。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多实街，龙翔道西洋上狮隧和去荃湾方向龙尾在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还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油站。另外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挤塞，龙尾在窝打老道桥面。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菠萝斜径至到康湖居这段车多缓慢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美日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请来港大学者冯祖健。 聯合聲明咧，個內容咧基本上就真係好似一個自助餐咁，非常豐富啊！即係有關於即係一啲國內嘅合作啦，關於一啲即係國際議題嘅合作，再一次提及翻海峽、台海嘅嗰個嘅和平啊、穩定咧，再次係話翻俾世界聽，即係美日嘅同盟個關係咧係非常之牢不可顧。 十萬八千里，星期六朝早十一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言不盡。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时间咧嚟到晚上嘅7:38啊！直播室咧继续有杨建兴同埋叶中敏两位传媒朋友同我哋总评一周时事嘅。嗱，立法会入边咧就住完善选举制度嘅综合条例草案咧，都系频频开会啦，都开紧加班车啦，咁啊已经系审议紧噶啦。咁但系咧条例递咗上去啦，对于入变啊嘅一啲嘅细节划分咧，似乎有唔同嘅人士都有不同嘅声音。嗱，譬如咧喺选委会入边啦，就有相关即系同乡社团啊，同埋基层社团啊两个界别嘅。咁但系入边究竟点样划分法？边啲人先至可以入？即系边啲嘅团体先至会有机会入到去咧？啊，喺同乡社团嘅界别咧，而家睇到咧，佢应该主要都系用省级啦嚟到做。划分噶啦，咁但系最近亦都有一啲嘅即系唔同报道指出咧，就系譬如以潮属社团总会嚟讲啊，其实喺香港嚟讲都即系人口都相当之即系都占一个嘅地位啦，以往都相当之活跃咁样，但系佢偏偏咧就喺呢个名单上面咧就冇份，咁最近亦都有啲说法咧就话因此而有啲不满嘅，咁啊睇下即系可唔可以再同政府当局咧去争取嗱，由呢件事上面咧，其实大家点样睇呢个？同乡社团划分的这样东西，还有即潮属社团总会它下低就当然有譬如潮州商会等等不同的也都有办学，入面有些人的知名度都颇高的负责，但是他们今次都在选委会里面即未能够包括在内，那怎么看呢叶中文？ 这些问题 又是一个有得拗的问题，哪个团体或者社团 嗰個代表性去到邊咧？咁咁一定有意見噶啦，呢、這個肯定。你話而家係潮人啊，潮屬人士啊，潮屬同鄉啊。咁其實仲有好多喎、哦，你淨係一個廣東省裏邊，你如果再要分，係咪有咩四邑五邑啊？咁啊好多嗰啲即係 台山 啊、台省啊咩好多。咁你仲有外省咧？咁香港我哋都知噶，有咩上海總會嘅喎，有江蘇浙啊同鄉會嘅喎，點解又有個寧波又同鄉會？好多呢啲即係不同嘅組合嘅。咁中間有啲係重複嘅，係。既有省嗰個級數嘅，跟住底下又有一大扎呢啲咁樣市嘅或者縣嘅，有啲又係純粹係因為個語言啲點樣咁樣有一個組合，呢個係一個好，我覺得睇到呢個條文嘅時候，我都自己覺得哇，點揀啊？你點界定邊個具代表性大過邊個咧？肯定有爭拗。咁我諗將來或者到其時都係只能夠。採取一個簡單啲嘅劃分方法，就係啱啱燕平提到，可能就省啊，廣東咁啊，最緊要而家有一個最大係咩啊？ 廣東社團總會啦， 唔使講啦，咁佢啊，咁啊，大家論資排輩又好，論實力又好，論乜都好，咁佢咪代表曬咯？你嗰啲上海、寧波咩嘢？頂舟山你咪好大噶嘛？我哋而家兩個特首舟山同鄉會又大唔大啊？咁所以即係呢啲嘢咧，冇得。擺平噶啦，將來未都係我諗省級行先咯，直嗰啲咩直轄市咯，咁樣咪組成咯。我呢個問題，我覺得就大家得個拗字嘅啫。 嗱，但係譬如潮屬社團總會咧，佢就話香港有成百幾萬嘅潮籍人士，咁20年嚟咧都積極帶動帶領咧42個屬會同16萬會員咧，為香港社會安定同經濟繁榮不遺餘力，即係。佢哋都所謂咁，我嘅人都唔少噶嗱，同埋用另一個角度去睇啦，即係佢而家嗰個列明團體咧，如果用省級咧，有譬如去到甘肅啦、陝西啦、河北啦、安徽啦、山西啦、寧夏啦、貴州啦、青海啦等等都有嘅。咁但係亦都可能實際問翻，如果以香港嘅人口嘅組成嚟到計啊，其實係咪比其他嘅即系广东省以外嘅咁多嘅省级占咗佢哋下低嗰啲嘅联谊会就占咗啲位置，呢、這个系咪就真系可以反映到香港嘅人口嘅分布咧？吓，阿杨建兴， 其实即系用籍贯嚟作为一个咁样嘅去派位啦，分啲饼仔咧，系好大问题噶吓。咁因為即係好簡單，就算你係一個會啦嚇，廣東社團聯會，係咪真係可以代表曬即係香港嘅一啲廣東人咧嚇？咁佢好多係好多人，我係廣東人，我都唔知道有一個咁嘅會，即係我知道一個會啦，當然係衰嘛，冇意思啊！我知道一個會，但係即係嗰個會係點樣嚟？邊個由邊啲咩人去選出嚟？嗰啲人去即係代表個會啊？嗰、那個主席係點樣啊？個架構係點樣啊？佢同我哋一啲廣東人個關係係點樣？我哋都唔知佢做緊啲，即係其實都唔知佢原做啲乜嘢。然後咧就由佢哋咧嚟代表我哋啲廣東人咧，就去投啲票啦或者即係去俾咗啲權佢，俾咗啲權佢啊嚇。咁咧就一就係嗰啲會係咪真係可以代、那個代表性點樣產生都已經好大問題。二就係、是。二就係、是、即係個籍貫咧，其實都係冇一啲好清楚嘅即係你知道你鄉下或者你個籍貫啦嚇。但係嗰個唔係一個好似一個譬如話職業啊咁樣啊，或者我係入咗一個大律師會啊，或者咩啊，或者我係住喺大埔區啊，咁你地區選舉咧，你就喺嗰度選啊咁。咁你嗰、那個個籍貫，你根本都冇一個好即係科學地嘅一啲嘅統計。 即係你嘅意思係咪不能夠 即係成個概念咧？我 即係不能夠科學地去認證究竟佢係咪即 係 呢個籍貫嘅人？ 同埋嗰個係即係一個我一種鄉即係一種聯繫、一種聯誼咁樣嘅性質。但係即係你而家就將佢變咗係一個。即係選舉部嘅一個部分， 我覺得是不必要咧，即係將一啲即係香港可能本身其實都一種聯誼性質嘅一啲嘅團體咧，即係政治化咗添、即係其實係咪要將呢啲即係咁政治嘅嘢，即係係連呢啲其實基本上一種越聯誼嘅，就俾咗佢哋一種咁樣嘅即係政治角色喺度咧，令到。其實會製造啲更大嘅爭議，即係譬如而家我哋都已經見到啦嚇，咁同埋你可以想像得到啦。如果第日即係呢啲係可以係去即係有得爭凳仔，即係攞位嘅話咧，咁可能好多個廣東乜乜社團、廣東乜乜即係協會、廣東乜乜即係文化交流乜乜就整好多呢啲會出嚟。咁你到時你都唔知點樣去，即係作為一個政府咧、都唔知點樣去，引起好大嘅爭議啦嚇。咁然後實際上可能你而家即係新生一代咁，可能都知道即係個祖父啊，佢哋係鄉下喺邊度，但係即係嗰個聯繫已經好唔同啦嚇，即係好多土生土長咁係嘛？咁我哋有冇一個叫香港？啊，嗰、那個變咗可能敏感啦嚇，即係如果話我哋即係個鄉下係香港嘅，會唔會有啊？ 嗰個有一個另外一個問題。 係啦，又變咗另一個問題，即係所以成個成個概念都本身有啲奇怪。咁你然後就即係呢啲爭議就係過去其實從來冇諗過係咁樣。即係如果你係一種人大政協咁。咁、那、嗰個作為一種即係聯繫啊，甚至我哋所謂統戰啊，就冇乜事。但係你而家即係去到嗰個選舉制度嗰度，係將佢即係制度化咗咧。其實係衍生好多啲問題，恐怕 嗱、不如轉頭翻嚟咧，又傾關於即係呢個完善選舉制度嘅綜合條例草案入邊咧，另外嘅喺委員會入面有傾過嘅，就係選委需唔需要或者應唔應該去公布佢究竟有冇外國國籍或者係外國嘅護照咧？1872-31，轉頭要同大家傾傾啊！ 一起走過。 我拍書劍拍到入大幕啦！ 你嗰陣時係咪第一次拍呢個武俠劇啊？ 係啊係啊係！ 有冇想死嘅感覺嗰陣時？ 因為我本身咧，我係寶血女子中學嘅全場冠軍嚟嘅運動會。你話要我練劍好、騎馬好，我完全冇投訴，但係我就覺得耍得唔靚嘅啫。香港電台第一台呢一、這個星期六晚上10:04，楊少雄、江美儀仲有我黃淑儀啊，一起走過。 西杰啊，嚟紧周末系咩天气啊？ 吓，呢啲唔系你耍家啲嘢咩？瑞文， 唔系咧，呢排天气时晴时雨咁，我想带小朋友出去野外玩，想准备好啲，万一有咩意外就唔好啦。 冇咁易嘅，嗱，你听住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消防野外活动组嘅代表，教你喺恶劣天气避免山野意外。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代表，讲下高影响天气及概率预报。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5岁女童被虐致死案引起社会反思，现有的制度是否能够有效保护儿童？而在通报机制和改善体罚文化等方面，又怎样可以做得更好呢？今个星期的香港家书，请来香港儿童权利委员会主席雷张振佳分享一下他的看法。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9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叶中文、梁敬卿、杨敬卿两位咁啊，喺个条例草案嘅委员会入边啦，其实咧都触及到唔少范畴噶。较早之前咧，就有议员问及，日后参选选委会嘅人士，嗱系选委会，选委会嘅人士系唔系需要喺提交表格或者声明之中，表明自己系咪拥有 BNO 啊、外国护照或者系居留权咧？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咧就回应咧话系唔需要嘅，但系就资格审查委员会咧日后会收集到相关嘅资料。咁亦都但系亦都有议员就问，咁即系既然即系 佢啊點解唔喺嗰個表格度列明咧？佢有外國嘅護照或者係即係居留權咧咁樣，咁到時俾人查到出嚟嘅時候，咪更加唔好睇。嗱點睇咧？葉中敏，而家係講緊選委會，唔係講緊立法會嘅議員嚇。 我哋而家講選委會，係啊，參資唔係講嗰個資格審查。 而家係講緊參選選委會嘅人係咪需要申報自己係有 BNO 或者外國護照或者居留權？有冇必要咧？ 我就手邊一下子冇資料，而家記憶唔清。咁而家八百人選委會嘅時候，有冇申報呢樣嘢㗎？ 唔需要嘅， 唔需要係嘛？咁。即系我谂，将来变咗而家几多千二啊？ 千二到千五， 千二到千五之后，如果呢个选委会本身条文冇规定呢样嘢咧，咁我认为即系我估计应该都系唔使申报，但系有即系有必要时候，或者佢哋作为一个调查了解咧，就肯定会需要知道。這個將來那個擴大了的選委會的成員呢是不是有外國護照或者BNO、 嗯、 特別是 BNO 的問題敏感啦、啊、最近這樣、 嗯、 所以這些東西呢我覺得條文寫不寫下去不等於個問題有沒有咯，即是它不是說作為一個必要的審查、啊、即是你有 BNO 你就不可以做選委，沒有這樣說，但是如果想做選委而又不放棄 BNO 的話，對他那個做選委 的資格或者那個機會是不是有沒有影響呢？這件事我想就不敢說了，即這件事呢就肯定是一個新的比較敏感的問題、啊、外國護照、BNO、你而且現在將來的選委會那個成分是這樣的擴大了之後呢，必然我相信某些地方又会收紧了那个、那个即是审，不是说审查也好，就收紧了那个要求了。 第时的选委会的人数呢就是1500人啦，咁关于究竟是不是即是要申报的这个问题呢，譬如呢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啦就说即是外国国籍居留权问题呢不应该是一个不应该是私隐来的，选委会这么重要的公职呢，纵使法律上呢个国籍啊去选选委的国籍未必是障碍，但是都需要呢是公开。咁但是亦都睇返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呢，佢在三月底的时候呢跟立法会的相关委员会去傾这个问题的时候也都有讲到的，就是说持有外国的护照的人呢也都可以参选选委。那他也都说呢就是選委以往對於特首選委咧，一直都係冇國籍要求嘅。咁但冇所謂國籍要求，係咪等於佢唔愛國咧？佢曾經亦都有一個咁樣嘅回應嘅嚇。楊健興， 我諗而家好多問題，即係呢啲爭議，即係挑起咗咧。一個根本嘅原因咧、就是，就係嗱，我哋過去香港就話法治社會啦嚇、啊，依法辦事，咁即係法律其實冇話唔得嘅咧。基本上你就得嘅，即係話法律上啊，如果係基本法又好，或者個選委會個組成又好，冇清楚到話係你唔可以即係攞外國護照嘅話咧，咁其實即係如果我哋一條好清楚嘅啊，就係、是、法律嗰條線嘅話咧，咁咧其實就唔需要特別討論嘅啦嚇。咁因為冇話禁止啊嘛，咁甚至唔需要唔一定要披露啊嘛嚇，唔一定要交代啊嘛嚇，咁清清楚楚啦，即係呢個法律。但而家個問題就係好多嘢咧，就變咗係政治，即係個政治嗰、那個你話係原則又好，或者係一種即係政治嘅要求啦，一條線啦，就係話一就係而家大嘅就係愛國愛港噶啦。咁如果你愛國愛港之下咧，咁你愛國嘅話，咁你如果攞住個愛國護照。咁有啲人會覺得係有問題喎，咁樣其實嗰度就係個政治，嗰度就係個政治啦。咁就算將來係好似官員咁講，官員有時都我覺得都係都唔知點樣拿捏喎。我覺得佢有時又會講返係法律上係冇問題嘅， 唔需要即係唔需攞外國護照都得嘅嚇。但係去到有時有講翻一啲即係原則嘅話咧，可能又會覺得即係政治上啊，即係愛國愛港啊，即係呢啲咁嘅政治嘅概念。咁到議會上邊咧，即係提出即係謝偉俊又好，或者其他啲人士又好，即係究竟想點咧？咁嗱，如果真係話唔得嘅，係唔可以攞嘅，咁咪叫人大常委講清楚佢咯嚇。如果唔係嘅，只係一種即係政治上嘅一種期望啊，即係如果你做得即係啲選委嘅話，咁你至少其實如果話要公佈或者咩性嘅話咧，咁都客觀上都成為一種壓力嘅其實。我可以想象得到嚇，即係你第日嗰啲做選委嘅咧，可能都面對一種壓力啊！你要交代，你就算嗰啲我相信都未必係嗰啲我哋所謂泛民民主派逼呢啲人去交代，反而係建制裏邊即係有啲即係政治上佢認為係應該或者唔應該你我攞外國護照嘅。佢可能就會係好似而家咁樣都會見到啦，即係俾個壓力係你要你至少要申報嗱，好簡單啊！如果你申報咗出嚟嘅話咧，你可以想像得到佢面對嘅政治壓力，就算冇人話要你放棄咗佢或者唔好做選委之嘅話咧。嗰種無形嘅壓力咧，其實本身唔應該係法律俾佢噶嘛，但係就係一種政治啊嘛。咁我覺得而家啲即係個問題就會係變咗，好多嘢咧，其實反而係好政治化，我覺得而家嚇。 嗱，葉中文頭先啊，楊景興提到呢一點咧，第時如果啲人即係話咗你係啲咩國籍出嚟咧，會有一個即係可能都頗大嘅壓力啦。咁即係我諗大家都會記得啦，即係以前咧一路去講香港嘅即係前途談判嘅時候咧，其實有探討過依國籍問題啦。咁但係亦都係基於香港嘅獨特嘅情況咧，亦都真係有唔少人係持有外國嘅居留權嘅噃。咁但係佢又繼續喺香港依度生活啊、做生意啊、即係投身公職啊等等。其實而家係要知道曬大家嘅國籍啊，到底是啲乜嘢？某程度上系咪好似同我哋以往对于香港就系容许大家都可能系历史原因系比较多元，你有外国国籍都唔紧要，但系你都系以香港为家咁就得噶啦。咁样系咪同呢个认知似乎系都有一个颇大嘅距离啦？ 我认为而家讲咁多都好啦，最紧要一样都系还原翻基本部，睇下基本法系点讲。我觉得当日基本法喺呢一点上系做得好嘅，当时系容许即系好相当广泛嘅呢个喺护照啊、国籍问题上，咁有啲作为旅游证件吓，呢、这个。有啲就一定嘅比例，有幾多個比例係唔可以有外國國籍或者點樣？咁我覺得基本法當時嗰個精神咧係好嘅，就係你啱啱講嘅，係結合香港嘅實際。因為香港當時嗰個社會係好多人佢為出於各種原因係有外國護照啊嘛。咁樣嗰陣時嗰個做法出嚟，大家都得人心。我覺得今日所修改咗嘅完善選舉制度咧。個焦點並唔係喺度要堵塞人哋呢啲國籍護照啊嘛，做乜嘢啫？我哋而家要講嘅係完善個選舉制度，確保愛國者治港。咁攞護照係咪就唔愛國咧？除非你將呢兩樣嘢劃等號啦。如果唔係，即係唔可以將個問題差到去咁遠咯。 好啊吓，咁啊，其实咧，呢一个嘅完善选举制度嘅条例草综合条例草案咧嘅审议咧，都仲系喺度继续嘅。可能咧喺睇下五月之后啦，到底咧立法会会几时系通过呢一条嘅条例草案？今日多谢两位，拜拜。